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好，我们今天要来聊聊这个南京宝马事件。 对， 这个呢是在9月6号的时候，因为一条微博立刻就火了。这条微博谁发的呢？是南京交警，他们是南京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官方微博。其实呢是就是一个很简短的这么一个通报，两段。是关于620案件后续情况的通报。在6月20号的时候，今年下午的1点53分左右，在南京秦淮区发生了一起宝马轿车和多辆汽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最后呢是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多车受损。犯罪嫌疑人叫做王继进，35岁的一名男士，因为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根据他的这个肇事前后的异常表现，同时根据秦淮人民检察院的要求，以及他的妻子委托辩护律师的申请，警方在7月初委托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对王继进是不是患有精神疾病、作案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进行司法鉴定。8月31号最后呢是出了一个意见书，那么这个意见书写了这么一句话：王继进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其实呢最后引发大家讨论和甚至是批判的就是这么一句话。 对， 那现在不过他还留了一手，其实警方的这个微博就说现在呢已经是把这个根据法律程序已经是把司法鉴定意见告诉了事故的当事方，如果事故当事方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你们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申请。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觉得这句或许会有争议吧，就我也没说死，反正如果你们觉得有意见的话，你们还可以继续再走下一步的程序。那现在大家就啊，什么叫做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对，这个词儿火了，真的火了。 听没听过？有人听都没听过。不过我昨天问了几个学医的朋友，他确实有这病。 对，是确实有这个病。 然后呢，你凭什么？你作为一个鉴定所，你有下这么一个结论的资格？你说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他们就引用很多的国外的一些案例，或者在大陆其他的一些判例，就说鉴定所我只说我提供最后的这个鉴定意见，你们自己法官法院你再去判断应该怎么样去采用，是吧？ 对， 你就没什么资格，你就说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是吧？所以呢这个就大家讨论的很广泛。我看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1000多的转发，有19000多条的评论，就是9月6号的一个微博。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这个事儿上为什么有这些质疑，还是跟之前这个案件太有波折性有关。 对，跟我们回顾一下。 对，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个宝马车嘛，因为是宝马，所以大家都普遍的给他打上了富二代的标签，开车的人一定非富即贵。 对， 然后呢当时被抓到之后呢，就看到最早新闻爆出来说是犯罪嫌疑人许某某，然后可能涉嫌毒驾。然后呢结果呢因为当时这个车上有很多粉末状的东西，后来就检查出来，首先是第一，这个车不是许某某的，是王某某的，这个车是许某某抵债给了王某某，然后驾车的人变了，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大家质疑了一次。第二，这个人开车的也不是一个富二代，也不是毒驾，就是一个在家务农的农民。然后呢， 他自己是做什么销售生意，什么建材还是什么？ 他父亲也是， 他爸爸，然后就把这个生意好像是给他儿子， 对，给了他，让他继承了。 但是他父亲那一辈其实是农民，他妈妈也没工作。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这个司机被查出来之后，哎，这个像毒粉一样的东西其实不是毒品，然后是什么淀粉还是玉米粉， 说是。 然后呢这个人他也不是富二代，然后大家就会说 这个情况太离奇了，一定是原来的这个徐某某这个驾驶员，他们家有钱有权，然后找人顶包，然后你看连把毒品这事儿都搞成了是玉米粉，那背后肯定有猫腻儿。然后呢，结果大家以为，哎，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也许就一锤定音了。最后等到现在就发现，这个被顶包，大家怀疑啊，被顶包的这个王某，哎，现在又变成了他有精神病，然后又有限制性的这个刑事责任能力，所以可能又是想办法给他开脱，所以这个质疑就是一波接一波。 嗯，其实我看那个现在大部分网友对这个事件还是质疑或者说不相信这个声音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这也不能怪说我们老百姓，怎么说，我们有阴谋论还是我们生性多疑，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就是积累下来怎么说叫生活经验也好， 对， 还是用流行词汇说我们自己已经有了这种什么长期性的精神反抗吧，然后所以对这种东西一出来，你包括这个刚才春雨说的案情的整个的反复之后，我们自己，我包括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都是理性思维不断在跟这个固定思维做斗争，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被忽悠惯了，是吧？ 对， 你就不太能接受，哎，怎么是这么一个什么急性、什么突发性、什么精神障碍？就是现在吧，我看官方他们也出来。就是回应大家的这个疑问，这个做的倒是蛮好的。虽然他有点晚，就过了起码是24个小时之后才有一个辟谣。这个应该是新华社发了一个稿子。 嗯， 首先呢就问到他为什么你隔了两个多月你才出这个司法鉴定。 嗯， 意思就是说这个其实得按规矩走。因为你要先找一家机构进行委托，然后委托之后呢，它涉及非常复杂、疑难、特殊的这些技术问题，所以呢，它检验过程就比较长。 嗯， 那虽然说他做出了这个鉴定意见，说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但是呢，嫌疑人他还是属于羁押状态，所以呢，后续司法程序其实并没有影响，还是得按照法律程序来进行。 对， 那再说。你们怎么突然之间想到去做人家精神鉴定，是吧？你这是不是故意把他往这个道引，以后他要是脱罪的话你给他找一理由。他其实也不是，他因为这个警方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这个人行为确实匪夷所思。一个呢是他为什么开那么快， 嗯， 就是他的这个时速都快200公里了， 对， 而且不是在高速路上， 嗯， 是吧？你说你开这么快吧，他也没什么理由，也没有酒驾，也不是什么毒驾，是吧？ 嗯， 就是说他应该是正常人的这种开车，但突然间这么快。再一个呢，就是他被在派出所留置审查的时候就表现很异常，一点都不配合，很狂躁，嗯，就甚至他用 撞墙 就是 咬警察， 嗯， 对，咬警察，还在那个接受治疗的时候还骂护士骂医生，就是在床上小便， 嗯， 就这些你都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而且在 我觉得 邻居说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答应， 而且他早上的时候先打过一个110报过警，说觉得有人要这个迫害他， 监听什么的， 对对，然后 有点被迫害妄想症可能。 对， 而且这个提出来这司法鉴定是他的家人，所以警方没有办法拒绝他家人提出这个，这个是要求是合理的，而且是符合程序的。 嗯， 我刚才一直想说就是就算他前后比如说他之前有什么症状，但是你怎么能证明说他在作案的时候一定就是发病的时候呢？ 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难点， 很关键的，就说你为什么判断他那个最后的行为特征就可以推导出他当时就犯病了。 对， 他们就说啊，这个什么急性短暂性的精神障碍，这也是官方那个通报嘛，说有几个特征， 嗯， 说了跟没说一样，第一就是急性，第二是短暂性，第三是精神病性。急性呢就是说过程很急啊，我们都知道的很急嘛，一般呢在两个礼拜之内起病。短暂呢就是说他这个病程持续时间不长，整个过程一般在一个月之内。然后呢说他这个症状就有什么幻觉、妄想是他的主要的特征。所以呢他们就了解到事发前这个人他就有这种妄想的情况，比如说刚才讲到的他报警说有人监听他电话， 嗯， 他综合各种情况他们最后给出了这个鉴定意见。 反正我看了这事儿出来之后网上就有各种段子，比如说哎，我想去抢银行了，然后我就说我有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我就想着说银行都是我们家的，我 演的话你得从前面可能一个月之前的开始 演，对，你就可以准备啊，现在大家知道这个病了，我就可以先预谋了，先把脚本设计好，仔细观察精神病人的行为情况， 对， 下次我作案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演这么一出。 嗯，好，这个说来哈，当然这个大家可以很多发挥的空间， 而且好像大家好像对这个确实不 不满，因为这是那个南京脑科医院做的嘛。我查了一下，它是江苏省唯一一家三级甲等的精神科的医院。 嗯， 但是现在这个医院的网站已经进不去了， 被黑了是吗？ 对，你点开都是小广告，然后所以好像大家对这个事儿的这个怒火已经发泄到医院上了。 嗯，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听听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啊，就是说到底这个鉴定的过程。和他怎么样由最后这个结果就是导致你凭什么断定他真的是开车那一刹那他是犯病的是吧、嗯、我们来首先听到的这位嘉宾呢是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科医生，他叫做潘伟华。我们来问问哈，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精神病？ 安全精神病这个是我们精神科的一个病种吧。 嗯， 就跟那个精神分裂症呢是一区别。 嗯， 那它必须，我们诊断一个疾病它有一定的时间概念。 嗯， 它就是急性发病的，我们说就急性短暂的精神病这种情况呢，可能它或许会有一些精神病性症状，但它发病时间比较短比较急、 嗯、 啊，那这样可能这样的一组疾病我们急性有短暂性一个精神病。比如说有一些人就说在这个旅途上我们也是，这也是急性短暂性精神病的一种，旅途就叫旅途精神病，就是说在火车上压力很大。 嗯， 突然间产生了一些幻觉啊，觉得有人要害他，然后又跳车啊，又怎么怎么样了，或恐惧啊，又把车门砸上往上跳。所以你要看他当时具体的这个环境是个什么样子，看他受到这个精神病症状的支配，他有没有完全丧失了这种自我的能力、控制能力。 嗯， 看他疾病对他的一个影响程度是怎么样的啊？ 嗯，那这种病症在人群当中常见吗？属于常见的病例吗？在咱们精神科？ 有。但是说有些时候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常见， 嗯， 特别的常见。但是我们说可能他这个精神病发病比较急，然后是这样一种情况，他肯定有一定的发病比例， 嗯， 但是说在人群中肯定是存在的。 好，其实呢，这个潘医生也就说是有的， 对，而且是一个很正常的病。 嗯， 它跟这个精神分裂症有一个区别，就是我看到另外一篇的这个分析，也是一个精神科的专家，他就说精神分裂症它是长期连续的，但是这个急性短暂性的精神障碍呢， 就是急性短暂性的， 就是很短，它基本上发病时长不超过2个月，2个月之内你肯定就好了。而如果说之后有反复的话，那就是精神分裂了。如果只有这一次没有反复，那就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我也曾经听过一个也是这方面的专科医生，然后他就自己的经验来看，说他从业这段时间呢，因为这个病症并不是说他不常见或者怎么样，是因为他的症状很难判断，所以他们也不会轻易下你得了这个病的这个一个诊断。 嗯嗯。哎，这个就非常关键了。 对， 就为什么在这个案例里 需要2个月的时间才能看， 是吧？ 对。 好，那我们就来请教第二位专家，他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的副教授，是这个司法鉴定室的司法鉴定人刘瑞爽教授。 对，他同时也是一个律师，所以他对相关的程序也非常了解。 好。 我是觉得我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报道，也看了一下这个报道里边体现的这个鉴定意见。我个人倾向这个从这个委托程序上是没问题的。如果说他那个鉴定意见里边引用的这个整个这个证据啊、事实啊，是客观存在的话，我认为这个鉴定意见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 啊，当然大家的质疑也是合理的质疑，因为毕竟就是咱们结合这个大环境，也结合就是说。大家不知道这个鉴定的程序究竟是什么样子，里边一些细节是不是公开透明，毕竟是一个全社会关注这么一个案子，有这个质疑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我个人感觉从这个司法的这个从这个整个法律程序上，从这个医学角度，我倾向于这个鉴定意见还是比较客观的。当然有待于就说有待于对于这些鉴定意见他依据的这些事实啊进行这种核实。 嗯， 假定他的事实是真实的话，这个意见我个人认为没什么大问题。 嗯，这种精神方面的司法鉴定，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可能这个被鉴定人他可以把这些病征给演出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有这种可能。因为这个首先这是这种司法鉴定里面它有这种诈病。 嗯， 当然这个精神医学里面就说可能会就说比其他的医学的分支可能会更粗糙一些，起步晚一些。又缺乏一些就是可以量化的这些标准，导致就说要诊断这么个疾病，可能主要的是要凭这个当事人的这个 一些这种陈述啊，或者家属啊、亲人或者一些接触过这个就是这个疑似患者这个这些人的一些描述来判断，而缺乏一些客观的一些量化的指标，比较粗糙啊，所以说这是有可能的。而且在美国它好像也有这样的例子，你像美国有这个就是这种这记者还有一些公益人士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他们是伪装成这种精神障碍患者，然后到精神病院，结果这个医生都被骗过去了，而且给他收住院还进行治疗。后来就比较就是比较黑色幽默的就是最后他们被识破了，被谁识破了？被真正的住院的这个精神障碍患者给识破了。美国有这样的实验但是医生没有识破。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出，这个精神医学确实目前来说比较粗糙比较粗糙，不是那么精细就是有一定这种诈病的这种嫌疑。但是我注意到他这个案子里边就说在这个就是发生这个车祸之前，这个人确实好像打过一个110报警，说有人要陷害他然后呢而且他的手机被监听了所以他要逃脱这样的一个被陷就是被害的这么一个危险所以他就开得很快。这是一个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应当属于一个这种有幻觉有妄想就被害的妄想我认为这也是属于一个确实属于一个精神疾病的这么一个表现吧，临床表现。 哎，我就记住这个，他说可以装的。 对，但是就是我其实也请教了专业的医生，他就说你是可以装，但是这个成功率很小，因为有很多症状你是如果不了解这个病， 除非你专业演员，你体验过生活，可能 对对，除非就像刚才这个刘教授说的，他可能很多记者和公益人士，他们首先是去了解过这个疾病到底是有什么表现的，所以他们才能够装出来。如果你之前没有经验，也没做过功课，还是有难度的。 但是他说的美国这个案子倒是挺逗的，最后是被就是对被疯子那个识破。 对，就即使你装的再像，可能你的这个行为都很像了，但是你的思维模式还有很多生活上的细节你是没有办法去模仿的。 现在问题在哪儿吧，就是说他到底是依据什么样的事实。 对， 现在我们应该没看到一个完整版的，可能这个最后的一些最为关键的核心的这个材料和证据都是掌握在警方手里。因为我看到当时你给他就抓他的时候，就是说他涉嫌交通肇事罪的时候，南京交通交警通报过，是这个警方他有现场的勘查，当事人陈述，有证人证言，有视听资料，有这些一系列的检验鉴定，他才能够得出最后这么一个结论。但是现在似乎反正我是没有看到他有一些什么核心的这个材料 公布出来是吧但是好像到底这个公布出来合不合理，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媒体他就在质疑说你应该把证据公布出来你应该把你这个判断的依据公布出来把报告公布出来，甚至是把鉴定医师的这些资料也公布出来。对，但是有一个媒体就发了一篇这个长篇大论的质疑嘛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多专业人士开始在这个说，你这个媒体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真是完全不了解整个过程和这个科学上的这个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你才能问出来这样的问题然后当然这个我们可能稍后也会回应一下。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鉴定结论出来了，刚才樊素也提到说南京警方说这个报告里提到他有这个有限制的刑事责任能力他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这个 刑罚的判定，就是会不会最后真的是影响到他从轻或者减轻刑罚那个对于最后这个受伤害的这一方他们恐怕非常难以接受。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所说的两位已经是不幸遇难的，不幸这个被车祸身亡的这两名遇难者，他们的父母是很难接受的，还有另外一位伤者。所以呢这个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到底会怎么样去影响量刑。我们再来听刘瑞爽教授的分析。 他那个出具那个鉴定意见，他就现在也不叫结论了，因为原来叫结论，好像结论就更能盖棺定论似的。现在更强调的还是一个证据的一种，它叫意见因为这个鉴定意见本身就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一个这么一个证据，它需要综合整个案子所有的证据进行这种综合的判断，法官行使一个自由裁量的一个权利来进行这种判决。当然他这个鉴定意见呢给的是什么呢，是一个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他那意思就说是按照刑法的规定对于这种情况呢他是可以从轻或减轻。 啊。那么这个可以的意思就是当然就是也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而不是应当或者必须这样做。所以说呢，最终还是由这个就是审判这个案子的法官啊进行这种对证据这种综合的这种衡量啊，就是一个自由裁量的这么一个权利来做出这么一个判决，并不说是一定要从轻或减轻。 好，这个确实哈，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实际的案例。你比如说有人就引用发生在德国的一个例子，有一个01年的一个案子，就是德国的一个男子，他就跑到他前女友的家里面，最后呢是试图杀害他的前女友的现任的男友，后来呢是造成后者这个身受重伤。那么精神病专家的鉴定报告就说呢，他是存在这种幻觉性的精神病，但是最后法庭他最终裁决被告人存在的这种精神性障碍并没有导致他这个认识能力或者是他的控制能力，所以呢就是他还是被被告人的这个刑事责任完全是由这个法庭完成的。那当然这个是国外的案例哈，不见得他就一定会被中国的一些审判所采纳适用是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还可以再分析的更加细致一些，比如说真正的这种精神鉴定它到底应该怎么做，那它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的漏洞，比如说有人装甚至还有别的一些漏洞，应该怎么样去防备它。还有包括现在媒体就是刚才春雨讲到的要求你公开所有的材料，包括鉴定师的这些资格全部公开，这个算不算合理。其实这个很好像我们经历过好几次，你像上次那个徐春和的那个案子，就是发生在黑龙江的那个火车的那个庆安的那个案子，也是大家也说你应该央视，我即使公布了这些视频可能群众也不买账，你是不是经过剪辑啊，你应该把这个一刀不剪的放到网盘上，大家自己去，有心人自己去看。所以呢可能想要就是公布资料这一方，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斟酌我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公布方式是最合理的最容易被大家接受的是吧。所以这可能也涉及到一种所谓的危机公关的这么一个思维和能力。那等会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讨论。后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我们接下来就听潘伟华医生跟我们继续介绍哈，到底是这种精神鉴定现在的这个做法，它算不算合乎程序？ 这中间有没有可能说，就像大家说的，有人胁迫，或者说有人给好处，让这些医生做一个违心的精神鉴定？我们因为这个潘医生他自己也做过精神鉴定 啊， 我们来听听他的经验。 好，他是青岛的一位精神科医生。 当时说我们会做这个精神检查，就当时的时候到底这个当时是的病人当时脑子里面他的这个心理里面他是怎么想的，那么他是怎么来考虑的，当时是这个他自己用控制能力怎么样，那可能有很多就是当时案发时的一些具体的一个内心的一些活动。假如说你像一个人就是说假如说啊就是急促就是屡次精神病的话，那可能说哎呀我在坐着我在坐火车的时候突然间就觉得那可能有人要害我啊是吧，然后他们都要抢我的钱啊，或者人就是要杀我啊，要怎么样，然后我就非常的恐惧，然后那种我觉得周围的人都是在监视我了，我就有的想要打他们，那这可能就是我们也受到这种症状的疾病症状的一些影响以后就有可能是会引起一些行为了。那就你要是说他跟别人发生了冲突，并且把别人给打伤了，那你要是问了以后呢，说明他的症状是被控制的，就受到这个疾病的一种控制的影响。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可能就是这个就责任了，可能就毕竟是责任能力的啊。但是这东西你要根据这种具体的情况，但是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说他这个急性精神病的话，那可能治疗效果比较好了，那很快康复了。那但是他康复了以后，他对这个疾病的 理解能力还是有的，包括他也会回想起来当时都是发生什么东西，他脑子是怎么想的， 嗯， 啊，这个都是会有的。 就是有这种急性精神病的人，他起码对当时他犯病时的这些心理的想法还是可以记得住的，是吧？不会丧失这些东西。 对对对，不会不会，这个应该是不会的。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通过扮演来把这些症状给扮演出来呢？ 这个可能性是有，但是为什么要提醒这个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呢？就是我们讲，第一呢，我们这些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一些医生， 嗯， 然后呢，又都有很强的一些临床的丰富经验， 嗯， 你想，假如说是一个人没有这个情况的话，那可能他会有很多的一些破绽， 嗯， 包括我他特别可以的回答一些，因为我们知道思维它具有一些连续性，是吧？跟稳定性，你不能说我你现编出来，而是呢，不可能是编那么，这个天衣无缝，而且呢，有些时候我们说他可能。各位的言语上可能就会有些前言不搭后语，那可能是一个大病的问题呢。那肯定是一般不会的，一般我们精神科大夫在做这种鉴定的时候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吧？ 只要是通过这种精神检查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跟他的一些交流，因为我们知道人的交流不会问你你会你的思维到底是怎么想的，一步一步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顺序性，是吧？然后你不能说前言不搭后语，然后你当然治好了以后可能只有三个角色，我们有好几个，至少得几个这个专家，然后组成你一个专家团。那么就是我们就会有问的，啊，还有观察的啊，还有一些会观察他的一些无意识这些动作，啊，包括他的一些内容啊，会去关注到这一点。 现在还有一个声音在质疑的比较大的，我们想向你请教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很多人在质疑说，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是不是家里有权或者有钱有关系，然后他可以买通这些精神鉴定的专家，然后来给他做了一份假的或者说有违事实的这么一个精神鉴定的结论。 这个东西呢，我们说一方面是一个舆论的焦点。我觉得任何一个专家也不会这么去做，包括就在我们的日常行为里面，假如就即使不是焦点的话，你不可能说去买通你多少钱。我们知道有些当大夫也好，也不是说用钱的可以来衡量了，而且现在我们说我们这个最起码是做大夫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准则吧。像一个日常生活中，你可有可能你一个大夫为了一点钱，几十万，假如说哈，几十万一百万，我让你做点事情，有可能你要冒着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干医生的这种风险，我觉得一般人应该是不会的。这个可能性不会是不是很大，不会说你一个医生拿着我一辈子的职业去为一点钱进行博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的低，而且这是一个焦点的一个事情。 那有没有就是可能，可能这些司法鉴定的医生他们碰到了外来的压力，比如说有关的部门啊，或者上级部门，或者有没有可能警察或者说司法机关在做这个鉴定之前就先跟你们通气儿，说我想要做成什么这样子，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那是不可能的。你看我们当大夫的不可能说，你看还牵涉到一个法律的一个司法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你搞不好你医生是要坐牢的。这个东西你不是说谁就可以你威胁我就可以去犯法，那我觉得那大夫可能他真的是不适合于干大夫。就是我们知道这跟大夫是治病救人的，不可能说你反正这东西我都觉得确实是不好说。 好，我觉得这个潘医生啊，他应该是很正直有医德的专业的好医生。 对。 但是他在青岛，他也不知道南京发生什么事儿啊， 对 吧？ 对。 我即使真的我可能听说过，我可能自己也见过，但是我能跟你说吗？说 而且每个地方的我觉得这个医疗风气应该也都不一样吧。 对。你说有没有可能，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吧，你可能性嘛，那 1% 也是可能性啊。 他也说就 是可能 性比较低。 最后会不会发生不知道。 而且、 就说他是有成本的。 对。南京脑科医院有个这个黑历史，对，樊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黑历史我算不算黑呢？就是当年他们在南京就是这个叫南京脑科医院，是他这次的这个承办做鉴定的医院吧。 对。 他们呢在2013年就是安徽医科大二附院的杀医案当中，他们做的司法鉴定结果是说，被告叫做彩春风，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他这个词儿就更加 显得这个比较武断了，说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但是受害人的家属呢没办法接受，于是呢就重新鉴定。后来经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的鉴定，得出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说他前后妄想内容并非荒谬离奇，而是以被害关系妄想为主，和他经历事物有联系的。就这个结构呢比较的系统固定和持续，所以呢他们的结论是他叫做彩春风，这个人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作案时应该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就前面是没有，后面说是限制。所以呢最后呢这个公诉方他采纳了第二份的鉴定意见，就是说后面的这个论证更加的全面，他分析论证更加的具体和细致，最后呢就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他直接的影响他的判决。不过哈，这说人家以前好像就是被人推翻过，是不是就彻底否认， 也没有 彻底否定他，我觉得这个也显得结论比较武断，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这一次他的这个情况算不算细致和具体。如果现在对方的这个家属不服的话，大可跟参考这个案子再找别的一家。 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司法鉴定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漏洞的，而且这个漏洞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你这个证据掌握的全不全面啊，你这个问话和你后来这个分析的这个过程是不是经得起推敲的等等的。所以 而且我比较支持这次要把这个鉴定程序弄得清楚透明一点，因为对于这么一个症状来说，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来去自如，就很容易掌握的又变化多端的这么一个症状。 就是说它对社会的伤害性其实非常大。 如果这次就这样就一带而过的话，之后很多嫌犯都可以以这个为借口了。 所以这个司法鉴定应该怎么做，确实是非常关系重大的。刚才我们是听的医生他是怎么说的，我们再来听听刘瑞爽，他既是教授又是律师，他是怎么看中国现在这个司法漏洞的。 因为中国这个司法鉴定这个整个的机制啊，我个人认为啊是有很多的漏洞啊，需要改善的地方的。还是刚才我说的，要形成真正的那种对抗，鉴定人之间要对抗啊。比方说像美国的辛普森那个案子啊，检方有自己的实验室，有自己的专家，那么辩方也有自己的专家和实验室，进行真正的对抗，然后由陪审团由法官做出一个居中的一个裁判。而中国是缺乏那种真正的对抗，从我们法学角度来说，现在还是停留在一个法定证据阶段，就是国家指定一个机构，我就假设你这个机构是权威的，你一定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出一个这么一个鉴定意见也好，是这么一个判断也好，然后呢供我们是司法审判用啊，这是对你的要求啊。当然最后这个结论这个意见这个判断是不是和客观事实吻合啊，或者不吻合的话，这种所谓的这种法律真实离这个客观事实到底有多远，我认为现在这个制度来说就不如这种真正的有这种对抗，有这种质证啊，能够更接近这种客观事实。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制度的一个健全和完善，可能存在的啊，一个鉴定人他有可能有很多的案子，对吧？虽然表面上是几个鉴定人，我们在总有一个人在主笔啊，然后呢，他完全的看这个卷，看完这卷之后，然后他做出一个判断，然后介绍完，别人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或者什么，就是真正的就深入这个卷里边，就说啊，你说的既然差不多啊，就是他了吧？啊，有可能会流于形式。对， 咱们怎么能避免精神有关的鉴定结论它可能是存在问题的呢？有没有一些防范措施？ 这个就需要就说制度也要健全呀。你比方说之前的这些证据，他的就是怎么能够取得这样，你比如说110报警的这个证据，包括那个说是有粉状物从车里边飘落出来，这个鉴定的过程、取证的过程，然后包括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这个血液的检测，包括就是说他的本人的这种陈述，他人对他的情况这种陈述，这些取证过程首先要符合法律程序。然后这个取证啊，这是基础啊，有了这些证据，有了这些事实之后，再对这事实进行判断啊。当然按照程序来说，如果无论是办案机关的人员还是他的亲朋好友辩护人发现有这种精神障碍的这种可能，有权启动那么一个司法精神病的鉴定的程序。那么紧接着下来就是一个程序要规范，要规范，要 该公开公开，该透明透明， 嗯 啊、就是来维护这种程序的一个这一个公信力啊， 嗯 还是要健全制度，从健全制度的角度来着手。当然出现这么一个结论之后呢，还应当有一个法庭的一个质证的过程， 嗯 啊，这个质证呢，我认为就说也应当借鉴欧美的，比方说一方面这个鉴定机构它的资质、它的人员资质、它的机构资质、它的硬件设施。整个操作流程要经得起考验，另一个呢要有一个对抗机制，啊，控方辩方啊、应当充分的啊、对这个出的这个鉴定意见，进行这种真正的这种平等的对抗，啊，而现在这个可能检方或者控方国家这方是太强大了， 嗯， 辩方要就是这种对抗现在这个这个机制这方面在中国还是比较薄弱的， 嗯， 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我个人认为就说这种对抗啊。这没有真正的对抗，就导致公众这种整个这个啊、这种证据质证的过程有可能会产生这种怀疑， 嗯 啊，这也是一个制度要健全的啊，要控辩双方要形成一个真正的对抗。 好，这个呢也就说到因为你的制度存在的某一些的不完善， 嗯， 所以呢就会导致程序没有办法它做到完全的这个公正。我确实也在看其他媒体写的一些报道，我这是看网易的界面新闻，他们也写过， 嗯， 就是梳理过类似的一些分析，就是说也是讲到刘教授提到的这个问题，中国的司法鉴定几乎都是由检方主导， 对， 而且呢司法鉴定机构的独立性其实也是让人担忧的。根据这个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方呢既可以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也可以委托检方下属专业机构进行鉴定。但是呢，根据司法部的司法鉴定管理局的数据，2012年有超过 90% 的鉴定是由检方下属机构完成的。所以呢，它没有什么这个第三方，所以呢，就会导致大家对这个公信力似乎也是有担忧的。另外，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专业医学专业之内，到底对于这个精神病学的，客观的标准是不是也有问题？ 嗯， 我也是看界面的这个新闻，就是他引用了一位学者叫黄凯平，2013年他有一篇文章，就说精神病的司法鉴定结论通常很多情况下都是各说各话，这个在学术界基本上大家都是知道的。 对， 比如说这个新疆精卫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唐兰平，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里面就提到呢，在他搜集到的数十个精神病的重复鉴定案例当中，两次鉴定结论不一致的占到了七成。 嗯， 还有呢，这个北医六院的教授李从培和北京这个安康医院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科的专家胡继念，也曾经分析过有104个重复鉴定的案例，发现鉴定不同的有78个。 嗯， 就是也占到了 75%， 鉴定相同但是呢责任能力不同的有26个，占到了 25%、嗯，所以就会导致刚才我引用的说这个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它有所谓的黑历史， 嗯， 就其实不单单是它有过这种鉴定被推翻，你看刚才讲到几个学者他们统计过很多类似的这个情况。 而且刚才刘教授他一直在强调说，咱们这个国家的精神病学起步比较晚， 嗯， 也没有办法去量化这些表现，所以在这个司法鉴定中是很多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里边， 嗯， 所以他就一直在强调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质变把它摆到台面上来，这样可能大家在相互论证的过 程， 对对，质证的过程，嗯，相互论证的过程会得出一个更科学更严谨的结论， 公信力更强的结论，嗯，是吧，说服力更强的结论。好，我们再稍微休息吧，刚才还讲到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公众的这些质疑，就是要求你要把什么资料都摊开出来看，这个要求又是不是合理， 嗯， 等一会儿来聊。好，欢迎回来，我们先来听听刘瑞爽教授介绍这个媒体要求公开鉴定医师，那他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合理的？ 这个要求恐怕没有法律依据。 嗯， 对于鉴定人来说，他是鉴定人是要公开的。 嗯， 鉴定人公开接受质询是在什么阶段呢？是在审判阶段。 嗯， 审判阶段就说控方拿出这个鉴定人的 比方说这个这个鉴定意见来，后下边要落款，鉴定人谁谁谁，职业证号多少多少。然后呢，就是任何一方对这个鉴定结论有疑义，都可以申请这个鉴定人出庭进行质证啊，接受质询啊。所以说呢，那个鉴定人他的名字是公开的，然后呢，他也有接受质询的这么一个义务啊。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够了。至于像媒体上公开这些鉴定人员的名字，我认为没有法律依据。 嗯， 也不能，更不能助长这说去所谓去人肉这些鉴定人，他的一个家庭情况什么情况？我认为这样的话，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要求。 嗯， 啊，不符合这个要求。嗯。 嗯，那假设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这个鉴定人他在鉴定过程中存在造假的一些行为，那如果万一后来这些造假行为被揭发出来，对于这个鉴定人来说，他要承担的责任是和后果是什么？风险大吗？ 当然了，这个责任里面有三块，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嗯， 像这个如果说像您存在您说的那种他比如说造假他比如说他受贿造假，有可能会承担行政责任，吊销他的证书，或者说其他的行政处罚，甚至有可能会追究他的一个刑事责任，这是一种伪证或怎么样啊？如果说是办案机关发现有这种可能或有这种线索，我个人认为应当是启动一个调查的。从事这个鉴定结论，他一方面他有可能一个角色他是医生，另一方面他如果取得了这个司法鉴定人的这个职业证书、注册证书，他就是一个司法鉴定人，他就另一个职业了。那么司法鉴定人也接受过培训，他有他的权利，有他的义务。他比如说他要做出这么一个鉴定结论，要对这个鉴定结论或鉴定意见负责。他应当是知道他要是违反法律，做一些虚假的鉴定，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被判有罪，是一个刑罚。那么他的医师的职业注册证书也是要被吊销的，这个职业医师法有明确的规定。肯定是要承担这个后果的，这是一个行政处罚，也谈不上重不重啊，这就是一个知法犯法的。 好，其实春雨为什么会问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契合现在普罗大众的一个心理，其实就是不信，是吧？你这些所谓的官方机构，一个是我也不信你真的是会把这些信息原原本本的真实的告诉大家， 对， 而且我也不信来我们并不了解的这些机构，你可以完全做到独立，不经受，可以经受得住任何的压力或者金钱的诱惑，所以会导致说本来是应该在程序之内，在法庭之内解决的问题，说你摊到太阳光底下，让所有接受所有人的质询， 对， 其实这也是一种暴力的表现。但这个暴力背后呢，是深藏着大家对于现在很多事物的这种焦虑、不信任。 我倒是有一种想法，就是现在即使比如说我们有了这些鉴定，有了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病学这些专家来作证，是不是他就可以取代这个法官的一个审判呢？就是他们一出来之后，好像这个鉴定出来，我们就相信说这个人一定会免责或者是轻罚。但实际上我觉得最后法官的这个判断吧，也需要衡量一些其他标准，比如说这个人你把他免责或者轻罚之后，他之后的危险性呢，之后的一些处理，之后一些审判呢。然后我有看到说好像美国在这方面就是做的会稍微完善一些，就是他如果是判决了这个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的话，他后续也需要接受这个强制的医疗听证，而且继续判决他是否因为这个精神病或者是有人身的危险性而被监禁。 对，就是说我并不是歧视你，我只是说我需要对你进行控制，以防止对他人继续造成伤害，是吧？ 而且他也不是说只是判完了就不管了，我也要求你接受强制治疗，我也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所以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对这个精神病人，他是不是应该就是负这些法律责任，他之后会不会对社会就没有危害了，反而也是有很大的质疑。我们也来听听这个潘医生他是怎么认为现在媒体对这个精神病的质疑。 大众吧，他对这个疾病他不了解，就觉得哎，怎么这么神奇，是吧？这东西呢，你说白了以后，你像这种就是精神病嘛，上火车以前还好好的，什么都很好好的，哎，就一下火车，在火车上犯病了，对吧？那这个东西你怎么来理解？然后打上一针以后，哎，神奇的又恢复了。这只是说人们源于对这种疾病的一种无知，或者说没有认识，才会因为人没有认识嘛，他才会有很多的一些误解，是吧？说有猫腻啊，是不是怎么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就进行一个科普方面的一个宣传，给大家伙知道什么是一个急性转慢性精神病，是吧？ 嗯， 它的表现是什么？这种情况，它的预后，因为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就它这种急性发病的，有些是治疗起来效果特别好，有一些人就所以说有些东西效果特别好，然后你看他是不是马上就恢复了，是不是就怎么样了？所以这种大伙对这种疾病有了一定的认识以后呢，可能我觉得这种质疑的声音，它还慢慢消散下去了，觉得就是我们说有时候是这种舆论的这种导向，可以让大伙去认识这种疾病，而不是说让大家其实在这边推波助澜，因为人不知道的时候，往往就会。就用自己的经验加以解释了，是吧？ 嗯， 我说嘛，人都是得用自己的经验来解释这个社会，解释这些社会现象啊。 嗯、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这个舆论呢，进行一个科普的，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一个，给大家伙去解释这种病是个什么病，是吧？ 对对。 可能性是什么样的可能性？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的一个姿态啊。 就说呢，大家还是要抱着一个理性的态度，你没见过的不见得不存在， 对， 是吧？ 而且 你没听说的不一定就是假的， 而且舆论也不应该去质疑，舆论反而应该去给大家科普。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媒体在这个时候真是出了洋相了、 嗯、 我就看到有一个学精神病学的学生，他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驳斥人民网的一个报道，就关于这个事儿，他就一直在质疑，哎，为什么你这个发病期间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还懂得这个肇事逃逸，你这个障碍有吗？没有的。然后那个人，这个精神病学的学生就逐条逐字逐句驳斥了人民网这篇评论，他就说、 嗯、 好，那我们打完脸了，说点其他的，就开始解释说我们应该怎么对待精神病人了。反正 说这个文章它的偏颇点在于，他是把他的经验就是去解释现在的出现的这个结果，其实他的经验呢，因为他并不懂得，所以其实站不住脚，不能成为他否认现在的这个鉴定结果的一个证据，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 嗯，好，那这个还要再请教刘瑞爽教授。 对，虽然说大家对这个司法鉴定是有意见的，但是这个意见背后更多的是折射了大家现在对精神病的一种不信任、 嗯、 因为有很多人被精神病，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也有是为了脱罪，也有了是为了给他安罪，然后抓到这个精神病院去，但是是不是这个精神病现在就变成某些特权阶层的这种一种特权呢？所以大家的质疑是不是合理的？我们来听听刘教授是怎么说的。 我是觉得还是强调一下，就是大家的这种质疑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嗯， 有这么几点原因。第一点原因，精神医学本身就不是很精细。 嗯， 就是容易产生这种被精神病这种现象，也有很多的案例，这我就不多说了。 嗯， 第二点就是说，这个精神医学这个医生在中国，就是确实水平参差不齐。 嗯， 就是也容易产生一些误判。第三一点呢，确实也出现一些腐败的这种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那么一个窝案串案，比方说像内蒙古前段时间就判了这样的案子，就是有那个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这个鉴定人同时也是医生，就是为这个就是犯罪嫌疑人也好，是这种就也就是等于罪犯也好，他进行那种开脱就安上一个精神病帽子开脱，确实是利用这些漏洞损坏了这种法律的这种威严确实有这种情况，所以这种质疑是非常合理的再加上前段时间这种访民我记得那时候精神卫生法那个草案里边加了一个，就是说扰乱社会秩序的也可以要强制医疗按照那个精神病，后来呢在社会各方那种努力下把这条给删掉了也就是说我们那个精神卫生法生效之后呢，这种被精神病的现象是明显的好转了，当然还没有根本上杜绝因为有一些制度的漏洞就说因为现在就是就为什么说好明显好转呢，就是那个这种被精神病现象呢，这种强制的就或者要非自愿的收治这种精神障碍患者呢，现在有一个危险标准你必须达到这样，你是严重的精神障碍，同时呢对社会对他人有这种或者对自己有这种实实在在这种危险或者伤害，这时候才能收治其他情况下不得就是那种强制收治，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被精神病已经好转很多了，但是这个司法精神病鉴定这块确实是比较混乱就是该鉴定的有的时候没有给人鉴定不该鉴定的有的时候是有这个利用上述的漏洞可能有些脱罪，是吧？所以大家这种质疑是非常就是合理的。 啊，就是说呢，你提醒公众要理性的同时，自己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人，你得很专业、很科学，是吧？你得让大家是接受的，有公信力，是有说服力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说了这么半天，就南京这个结论，你不能说它就是假的，是吧？ 对。 但是呢，为什么现在造成舆论这么大的风波，恐怕还是跟它危机公关的比较晚是有关系的。像这种事儿哈，它这么事关重大的一些案子。我觉得像他们这种关键部门，公安啊，什么一些什么消防啊，这些很容易信访啊，很容易引起大家广泛的，尤其是抨击的这些部门，你应该常设一个舆情分析师， 对， 舆情观察员。你特别是你有官方微博，你一发布什么东西，立刻分析大家的这个评论，大家的这转发到底骂是往哪个方向骂，你接下来怎么样去应对？你像这个他后来发布的这些什么回应你的质疑，其实他说的也是能够言之成理的，是可以接受的，我是觉得。但是就是晚了，你晚了之后，你不见得后来你发布的这些东西就是可以被大家第一时间看到。可能我看完之后，我看到别人转发，我心里就默认了，哦，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 是这个是有猫腻的，是吧？你这个时候你扭转情势，你就扭转不过来了。所以呢，就是还是很中间很多很多的问题，它也许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阴谋论里面那么糟糕的结果。可能问题出在方式方法和沟通能力的问题上。是吧？ 确实。 好，还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对我们的专家稍微抱那么一点点信任，但是反而我们不信的是，很多人可能会利用这些专家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比如说给访民安上一个精神病的帽子呀，然后利用这个精神病给某些权贵阶层脱罪啊等等，这样是真的确实非常不好。 对，就是说有过这样的案例，所以大家才会有这样的不好的联想。 对，所以我觉得更应该的是，除了一方面要完善我们这个精神病学的司法鉴定，更重要的是怎么能完善这个上层的这些制度，让大家不会有这个方式和方法能够利用这些法律的漏洞。 好，这个今天我们就先讨论到这儿。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三立华新闻的微博告诉我们，发评论发私信，都可以。今天就是这样，谢谢凡凡参加节目，我是凡素。 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拜 拜。拜 拜。